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欢迎大家收听Sci-Fi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钢铲不打。 是啦，一阵仲有 Miss Fraser 同阿 Peter 咧会同大家讲特别节目。今次讲咩话？防御系嘛？ 系啦，讲防御。 即系咩咧？即系讲咩嘅咧？其实？ 其实咧就会讲下呢、這个避弹衣啦，吓、啊，装、甲啊呢啲嘢。 会唔会讲呢个 Eva 嘅绝对领域咧？ 哦，唔会，因为我哋都仲系呢个真实系列嚟嘅呢个。 哦，明白，好，OK，咁咪话真实系高达都有呢啲噶咯，而家系咯。 啊，系啊，系啊， 系咯，都去到传说巨神 level 啦，吓，即系 Unicorn 系啦。系。好，一阵唔会讲到呢啲住嘅，系讲啲即系现实啲。OK， 好嘅，好，咁一阵听下呢个吓呢个特别节目。好，咁啊，今个礼拜咁啊。復仇者之後都冇嘢做㗎啦，係咪又係係咪有咩戲可以講呢今個禮拜？ 勉強有套就奇奇怪怪變性咁，當唔當都理科啊？咁啊，當唔當？ 唔係，咁佢都係呢個動漫改編。 係係 變性嘅，變性就唔係理科嚟嘅，呢啲唔知咩嚟嘅呢啲係係啦，即係後街女孩啦，係嘛？咁啊，呢個唔係最科幻，最科幻係嗰班女本身都做啲。即係奇怪戲嘅有 Poppy 啦，係咯，即係 A 嘅 Poppy 啦，另外嗰兩個我唔知啊，喺我就喺狂島之冤見過啦，係咯，係啦，咁但係個重點就係、是、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做開一線嘅角色嘅，係，即係都係啲二三線配角啦，係咯，咁啊好得意，係啊，即係竟然揾一個組合係揾咗幾個都唔係最，即係啲揾啲大星嘅，即係唔係肥環啊，唔係嗰啲啊，係啊，你可以揾肥環做㗎，有咩唔得啫，係嘛？ 系， 都搲烂晒面好耐噶啦，佢系咯，唔怕噶吓。咁啊，今次马丁其实佢系男人嚟嘅，咁有咩问题？吓 ，OK， 咁啊，但系就其实佢翻嚟揾嗰几个男角嗰样，好似嗰个主角呢个就有名啲系嘛？ 系， 系，好啦，咁一阵等阿不打同阿明讲下，即系其实我都觉得佢今次个发行咧都唔想你睇噶啦，即系都系得三间院同每院一出。 系啦，嗱，咁度讲又未必系发行，发行啊，梗系想力谷嘅，系啲院线唔想你大家睇啫。即係依個地動嘅， 都唔一定係力谷㗎。你都講過有啲其實即係開啲唔知咩搭啊咁樣，我唔知佢，我唔知佢點啦。即係總之係總之做咗出嚟咧，就我唔理係邊一個犯嘅錯誤。總之其實佢唔好似唔想你睇咁樣嘅、那個感覺。 係啊， 即係你想睇都即係你要專登好好 特登 咁， 係啊，真 係 真 㗎，係啊， 好特登先可以睇到， 數唔到佢㗎啦。 即係去到係。唔係獎勵啊，係懲罰啊嘛。其實一係獎勵，一係懲罰嘅啫。呢啲係懲罰性消費啊，係咪？係係啦，唔係獎勵性消費啊，係咪？即係你去商場，咦？咁啊，泊車啊，如果消費有消費嘅泊車啊，免嘅一個裝或者免嘅錢咁，呢啲係獎勵啊嘛。 嗯。 係啊。啊，多商場咧冇呢啲嘢㗎。你泊車仲貴過你食餐飯啊？咁呢個咪係懲罰咯？係咪？就係、是、咁簡單嘅啫。係 冇錯。 或者你好刁轉嘅哇咁煩嘅你間嘢又要咁又要咁先嚟到食咁懲罰性消費咯咁而家呢啲係叫懲罰性消費啊咁阿明都哇即係追得好緊要先可以講到睇 ，OK 咁一陣大家要珍惜啦大佬原來睇到呢套戲係一啲都唔簡單嘅 係啊不打 咁同埋都 係 對一係啊對一對比啊其實有電視版啊嘛咁我就睇到個頭嘅啫我就當然其實我一般啦咁啊睇都嚇一嚇嘅，即係我以後見到 Poppy， 我覺得佢係男人嘅，水味 冇咁大劑咁又。 但係我本來都幾中意，你冇咁大劑，我有啊嘛。 係。 嗰個真實感受嚟啊嘛。 係。 你冇唔代表我冇㗎，係咪？係。你捉一部頭仔好好睇，唔代表我要覺得好好睇㗎喎。 係，即係正如當年啊，睇完 3D 玉蒲團，聽到雷海恩配阿伯聲一樣係嘛？ 係、哎、我唔知道，總之我自己感受非常強烈，我相信分分都係啊。 所以都冇再接觸呢套嘢。 真係一睇真係乜都熟咗， 好真 實，即刻縮咗啊！ 縮曬， 縮曬啊！哎呀，真係，係啊， 系啊，以后 Poppy 再着条裙，因为我惊喺下边咪有多啲嘢嘅。虽然上次变身咧，即系 Poppy 变身咧，那个皮套已经系男人嚟噶啦，即系已经都好晒风景噶。今次直情佢自己都话系男人咁啊，你话咧系咯？ 系。 OK，anyway，咁啊，当然仲有狂刀之冤嘅。如果你要追入 Poppy 啊，咁啊完咗啦，嗰、那个所谓电视，原来佢跟住就话，哦，跟住落嚟大家要睇就入戏院啦，咁啦吓，咁啊就即系上啦到狂刀之冤电影。OK， 好，咁一阵讲下后街女孩啊，咁仲有。另一套咧就應該下星期先做嘅，不過下星期我不如講比卡超好過啦，係咪？咁所以不如今個禮拜穿鬼咗佢。嗱，我哋一復仇者聯盟嘅最新敵人係就唔係九頭蛇喎，九頭蛇啲勾曬㗎啦嚇。係咩滅霸啲壓咗招㗎啦？最新復仇者敵人係咩？就是、劇透者聯盟。 係，冇錯。 係啦，係啦，我哋而家係其中一份子。OK。係。 嗯。 嚇，唔中意聽就唔好聽。我哋呢個節目講明劇透。就咁簡單，係好咁啊！咁一陣我哋先劇透一下呢一套未上畫嘅呢套戲好嘛？係打話冇所謂嘅喎，呢套戲係咪？ 真係冇所謂。 你話佢個發行直情係寧願你鬧。 係啊，寧願你鬧啊！我 係咪？係啊嘛， 係 啊嘛，喂，係咪真先？嗱，呢個你哋睇嗰啲好似都係啲嚇相關， 我哋睇就相關人士場嚟嘅。 佢哋冇嗌你哋唔好講啊！ 冇，佢都話越早講好啊，大佬真係有啲嘢料下。 多放下手。 直情哦，原來咁係嘛？得咁，我哋劇透社聯盟一定會睇，幫一幫佢。 好，明白。 好嘅，咁啊，直情同大家講到飛頭鋼，但係佢唔係叫飛頭鋼嘅，叫咩咧？ 飛頭鬼。 哦， 嗰個係鋼頭。 套戲叫《非人類之吻》啊。 係啊， 飛就飛起個飛啊。 之吻 ，OK。咁又話哇勁過《忘形水》咁 啊！咁講咗發行咗 poster 咁寫。 咁嗱呢套唔係日本片，唔係西片，亦都唔係港產片嚟嘅喎。咦？咁咩嚟㗎？印度片 好 唔 係泰國嘢。 泰國片係啦。咁啲飛頭鋼大家都知道啲東南亞嘢嚇。咁其實係個題材咧，我都覺得幾得意係。竟然飛頭鋼咁飛頭鋼都唔得意，得意在佢玩愛情啊嘛。喂，你點解同只飛頭喺度？玩愛情啊，其實 O K 嘅呢個題材，我覺得 其實唔差噶， 個諗法 題材攞到咁高 嘅， 但係拍成點咧？嗱，一陣講啦，咁當然大家咁講到咁，即係其實有啲問題啦，係啊，係啊，咁一陣再講。咁呢個紛紛同阿北打都睇咗嘅， 冇錯，係我唔好意思啊，好人帶紛紛入去睇到咁嘅嘢，唉， 唔好咁講，佢唔係下個星期做㗎，佢係16日做㗎， 係㗎， 咁唔緊要啦，咁其實你片商都話喂快啲搞啲 noise 出嚟，咁鬧都係一種 noise 嚟㗎嘛， 冇錯， 咁又唔係鬧，即係有少少意見啫，其實， 唔係我哋講嘅係 facts 嚟嘅， 係 啊，唔係情緒反應。 是真實套戲有嘅嘢嚟 嘅，套戲真係有嘅呢啲嘢，好似有嗰啲問題啊，有嗰、那個咁嘅，我唔係我老屈佢，明明套戲拍得好好睇啊，明明個女鬼索到啪聲啊，靚過黃祖賢，我話佢醜女，唔係咁啊嘛， 唔係套戲嚇，打咗成兩個鐘之後，我話佢冇打啊嘛，唔係咁啊， 係咯，明明成套戲都獅子，我話真人啊嘛，係咪？係嘛？边个真系乱噏咧？咁大家搞翻清楚先吓。 好， 系咯，明明成套《狮子》又话真人电影嗰啲咧，系咯。嚟紧有套啊，《狮子王》啊。 系，冇错。 人都冇啊，真人电影系。 系。 OK， 好，咁啊，好啦，咁啊就系呢啲啦。咁啊，当然都有少少，哇，都唔少少啊。其实有几套都要讲下嘅剧啦，系咪？即系。 系。 话咩嚟嘅？有科幻，唔系科幻，系啦，阿明哥。 其中一套咧就系、是。鬼探前传啊，上个礼拜都提及过噶啦。 鬼探二啊，鬼探前传啦吓。咁呢套咧就再次带嚟呢个佢哋话啦吓，呢个丁蟹效应啦吓。 系。 咁啊，呢套嘢犀利嘅地方咧，就系每次都揾嚟呢个大时代嘅吓吓，同丁蟹有即系、就是、关系嘅人啦。上次啊，大佬孝啦吓。 系啊。 咁即系直情丁蟹本身啦，咁都唔止啊，就整多个啊陶大宇系叫咩话？ 丁益蟹。 丁益蟹都有埋，系啦，咁我相信再拍就應該係咪開始出啊吳啟華阿哥係咪？ 係吳啟明同埋郭靖。 吳啟明同埋郭靖雄噶啦，應該 係啦， 係嘛？咁啊再勁啲，下次不如有劉青雲佢哋啦，好唔好？ 冇錯。 我覺得今集冇林傑英唔啱咯，有鬼噶嘛，係咪？係咯。 係。 啱唔啱啊？係咯。最好有埋曾志偉咁，好有話題咯。系咯， 咁又。 O K， 咁一陣講啦，到底好唔好睇？咁啊，但呢套又好得意喎，即係又係咧啲 fans 向喎，啲 fans 覺得好得嘅。係啊，咁但係其實係咪咧？咁其實呢個係香港復仇者聯盟啊，因為有埋 Iron Man。 咁呢個阿鄭少秋已經出曬奇異博士啲招㗎啦，係咁啊，有埋 Iron Man， 即係香港嗰個咧，梗係講唔通羅伯唐尼咩？ 郭偉亮 即係太係咩？我直嗰個叫太興 Iron Man 啦嘛， 太興 咁啊，佢仲要咧係用呢個西式嗰種推魔人嘅方法啫，但係爆住粗同埋食住煙喎，係啦， 係 嗱，咁你啲法科嘢我唔同你拗啊，你成班法科師傅啊，咁但係呢啲驅魔嘢咧，我都幾熟嘅，係 ，OK， 係係啦，到底咁樣會唔會有效嘅咧？我可以話俾你聽，係一陣間嚇， 係， 即係包住粗籠食住煙去驅魔冇效啊！我意思係 ，OK，OK，OK， 咁一陣講 ，OK， 咁仲有啲乜嘢嘅？ 係，咁仲有一套咧，就係TVB 嘅，其實係政府警隊嘅宣傳片嚟嘅啫，就係叫做《機動部隊2019》啊。 哦。 系啦， 你讲到系宣传片，即系又系复仇者 系宣传片咁就系嚟噶，佢网片 又系复仇者系嘛，用一个 系 啦，用一个故事咁去吓宣传香港警队嘅， 系啦，冇错， 嗯， 哦， 系咁系啦，点解点解 呢个唔系重点？呢个都唔系重点，系因为有另一套未暂未睇到就有睇到嘅嘢咯， 系就系、是、叫做 PTU 机动部队啊。 系个名字都一样嘅，都系机动部队，系啊， 系 啊。咁我初以为系机械人片嚟嘅，阿明同我讲咩机动部队，就系我咩 part 呢把。 哦，唔系，即系 PTU 啫，系啦。 PTU 啊 ，OK。 系啦。 另外嗰套先犀利啊，林峰阿达。 系。 系啊，系啊，但未睇到噶，我哋未睇到，因为初以为有得睇啊，结果留嘅原来 我哋其实因为本来以为嗰套出咗街，跟住之后攞嚟睇，点知又睇咗 TVB 嗰套。 留啊。咁樣哦， 呢、 這 個年代就 蔡思貝頂住先啦，係嘛？ 係啦，冇錯，冇咗林峰整個楊明你攤啦，係嘛？ 喂，冇咗林峰都係八個，係 係啦，冇錯， 係八個加蔡思貝係嘛？呢度 係啦，冇錯冇錯， 同一個人嚟嘅。OK， 咁啊一陣都會吹兩句啦。其實唔止嘅，咁嗰度咩好食到話題嘅分內情。 內情， 其實我哋要對比一下咧 ，Viu TV 啲嘢咧，點解次次就算班底同一個？同我翻嚟，其實拍緊呢啲文藝題材咧，就拍得幾好嘅，真係 OK 嘅。但係咧，一講啲超常題材咧，我唔理佢係靈異科幻咩先啦，超常嘅題材咧就好入嘅。啊，不過 anyway 啦，幾入都好啦，都有 Netflix 買就得啦，係啦。好嘅，好嘅，我哋等會講呢堆嘢。好，就係咁。咁啊，其實咧，唔係不打人嘅安排咗一個日本嘅回顧下嗰啲電影嗰啲啊。咁我睇下仲我哋有冇時間，冇就我哋就會唔會順延再講，好冇？ 好啊。系啊，即系回顾下平成年代嘅日本本土电影票房排名啫，系啦，本土电影啊特别啲。 平成，因为过咗啦嘛，而家 系刚刚过咗三十年啦，啱啱即系。 而家系乜嘢年啦？而家系 令和， 我成日都以为系安九嘅大佬，讲到以为真系呢个啊，真系系咯。 系 安九点写咧？就 O N 跟住一个数目字九啊嘛，系啊。 系。 咯，令和 ，O K， 令和年已经开始啦，唔系五月一号啊。系咪？ 五月一号系啦，就到咗啦。 咁所以可以回顾下啦，系咯，即系所有嘅平成嘢都突然间变咗历史啦，包括平成超人啦， 冇 错。咁新嗰个都嚟紧啦，系啊，有令和超人咯，已经吓系谭蛋嘅 ，OK， 泰隆个仔吓，咁有时间再讲埋啦，等好嘅。 好， 未睇到嘅未睇到，咁系一大堆消息咁啦，先讲下啦。而家时间啫嘛，因为今日我哋赶啊，系可能要几个钟头要做晒 ，OK。好，咁快啲开始数榜啦。 好嚟， 我哋急數啊，要真系數啊！ 好，復仇者聯盟啊，第一位唔使講。 咁、保持第一位預咗啦，係啦，咁亦都票房都係全球都唔錯嘅，係咪？除咗俗心國嗰幾個之外，係咪？係 啊， 同埋日本咯，俗心國 都係俗心國， 咪包埋日本，俗心國係連埋日本嘅， 明白？ 三大啊嘛，德國、意大利同埋日本咯。 係真係攞，係 Sally 呢三個係 啊， 係得呢三個，其餘都係播曬。係， 果然係同復仇者對頭嗰啲嚇，係。OK， 系嗰度系咪特别多呢个赤斗者联盟咧？系嘛？ 咁啊，报票房未？咁啊，最新票房就而家就过咗，即系香港讲香港先啦。香港我啊最新收到5月1号嘅啫。咁啊，5月1号就1億3700萬。但系咧，我今日四点钟咧发行，即系我哋有啲影评group咧，今日佢已经过咗1億6000萬嘅啦。咁、咧，其實佢過咗，咁佢已經過咗《復仇者聯盟3》，就已經進駐歷史香港排名第二位， 就爭2000萬就過埋阿凡達，咁啊相信慣嘅咁樣。 唔過萬㗎啦， 係啦，慣嘅。 票房嚟講，講下。 係啊，好薄咗㗎啦。係 啊，係啦。 即 係咁啊，票價貴咁多。 問過啲唔同嘅人，即係包括西人啊，佢哋的確真係好中意睇。 係冇錯，係內地個反應都非常之好啊！咁就到目前為止啊，咁就都收咗38億㗎啦，已經係人民幣。係啦。不過我之前喺度計緊佢條數咧，會唔會破埋《戰狼二》紀錄咧？相信都難㗎啦， 問 呢個難嘅，一過唔到，因為就 我驚，因為嗰套啊《窮嘅時速》嗰度外傳咧嚇，可以有得困喎， 嗰套 地啊， 咁要睇睇啦，係咯，咁 睇睇啊， 係嚇《戰狼二》佢我數住佢個日數啊。佢第二個禮拜嘅禮拜六咧，咁就其實佢個票房同埋。佢第二個嘅禮拜六呢係爭好遠啦，已經係依家有跌緊個趨勢，仲係越嚟越跌。佢今日禮拜六嘅票房仲低過禮拜五，禮拜五又低過禮拜四咁樣，係向緊下噶啦已經。 即係連 weekend 都唔過唔到 weekdays， 即係真係一日低過一日。 係冇錯，依家開始係過咗五日之後就逐日跌。 即係唔係因為 weekday 低，係 weekend 都低。仲要低過 weekday， 即係真係一日低過一日。 係 啦，如果 有 五月一號輕 嘅話。是5月1号爆了上去的，跟住之后有逐日逐日跌的了，我相信就这样的跌势呢，那就跟战狼二不得，战狼二是跌下 weekday 就跌，跟住之后 weekend 又升返的，他不是这样走，所以就应该过不到。 再看啦，是啦，那如果他全球都收到一个不小的数就得了，其实你又不是一定要冠军的，是吧？如果他是一间公司定是看条数的话，那这条数都已经很和美了。 当然的啦。 啊好和美啦，我唔觉得靓啊， 系 我觉得唔靓， 好， 另外好丑陋啊，我觉得系， 好，另外报埋香港啊，其实就上个礼拜我报咗开画票房冠军复仇者四啦，咁但系咧佢自己纪录自己破啊，咁而家史上叫单日票房冠军，其实系复仇者联盟嘅第四日，就系4月27号嘅礼拜六啊。佢係单日啦，攞咗2188萬，就比起佢開畫2099萬咧，仲多百零萬。最特別咧，佢開畫都係 89.8% 排片率嘅啫。咁咧，佢禮拜六嗰日咧，全港開咗就2342場，就佔咗43% 排片率嘅，得唔得？咁亦都係香港單日排片佔有率最高，史上就 係。 唔明白你講乜？點樣叫40%咧？唔跌咗咯？ 聽唔到嗰、那個除返當日嘅全場總場入即係嗰個叫咩排片數，即係佢有頭先叫做降啲囉，2300幾場啦。 我唔明你講乜，點解話得返40%？ 唔係40%，我話94%，唔係40%。 94%， 係啦，所以最高係啊，94%得唔得？ 嗱，我唔理佢啊，咁如果佢下個禮拜再靜啲，去到100%，係咪好事？我就係問呢樣嘢啫。 咁唔會喎， 全香港戲院冇 no， 我個假設全香港戲院冇任何戲做，淨係做復仇者一套，你覺得係咪好事？ 絕對壞事。 唔大家覺得咧？其他人有冇覺得哇咁啊好事？唔係好事啊嘛！你去到呢個程度，同你做樣板戲做白毛女有咩唔同啊？ 其實冇啊，都係即係 俾你睇觀眾，其實係冇得揀啊， 係啊。 咁又或者，喂，其實我都睇咗啦，上個禮拜。咁我今個禮拜想睇《後街女孩》得唔得啊？ 係啊， 我中意睇啊 Poppy 有 J 啊，我變態嘅，俾唔俾我？我中意睇啊，我中意睇下第二啲冷門啲題材得唔得？唔係啊，你冇得選擇啊。 我想睇第二套戲，唔好淨係睇《復仇者》都得㗎。我個個禮拜要睇戲，唔想重複睇。 或者我有冇權？我唔中意睇《復仇者》，我有冇權啊？ 絕對有權。 OK， 咁我覺得呢啲係呢啲先係問題嚟嘅，呢啲咪叫做咩啊？嗰啲叫咩指數啊？堅尼系數啊，係嘛？ 嗯，係貧富懸殊啊， 咪真係一樣啫嘛。咁你嗰度勁到你搶曬其他嗰啲，咁人哋唔使睇第啲嘢嘅，人哋睇啲係唔使上畫嘅嚇。咁咯，咁你覺得好事咪好事咯，係咪？佢哋覺得好事㗎。OK， 因為呢一套係心目中最愛嘅電影啊嘛。 係。 系啊，咁我好中意英雄本身，我从来冇谂过英雄本身要霸晒啲院做，咁叫好啊。 啱， 系咪啊？ 系咯， 唔系咁嘅啫，系咪啊 ？OK， 一阵讲啊，一阵讲咩叫做 fans 嘅，我其实真系今日真系要开拖讲嘅真系。 系， 我同你讲啊，呢班唔系 fans 嚟嘅 ，OK， 唔需要听今集熄机啊，而家， 嗯 ，OK， 好，继续， 好，跟住第二位沦落人， 正啊，步步票房，沦落人而家就1000，睇先，我望下先，千。哦，1000万啦，过咗，系啦系啦， 唔错 啊，系啊，啲人话2000万不是梦啊，咁样系啦，咁啊，同埋佢叫做喺复仇者联盟入边，虽然场数少啊，但系小嘅佢都 keep 成，譬如而家依一刻都有80几场，咁其实佢因为出边冇第二啲电影拣，所以佢变相谷高咗个入座率嘅， 系， 佢哋反而有获益嘅，因为复仇者， 系啊， 我想问下啦。你以呢個排片量嚟講，佢係咪其實都係第二個多嘅咧？已經 係 係冇錯，都已經 都係啊嘛， 係啊， 即係事實都係啊嘛， 係 咁咪咯。咁你咪睇到其實你個排片量咪就直接影響噶啦，即係對票房本身都 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發現佢第二個禮拜啦，佢係比之前嗰個禮拜咧係升咗，上個禮拜好似得70零場嘅啫，今個禮拜有85場啊， 即係有口碑有話題啦，主要都係因為 係啦，冇錯。系啦， 呢套冇特技啊，同大家讲， 嗯， 亦都冇10年嘅俾你去消费啊， 嗯，系， 咁啊好出奇啊，即系呢吓，咁可能呢个纯粹即系黄秋生啊，亦都系有攞奖啊，系咪？ 系 啦， 黄奖效应， 金像加持啦， 系 啦， 系咯， 好多原因。 咁呢套戏讲彬彬嘅，咁呢个题材乜大家咁关心啲彬彬嘅咩？平时我又唔觉吓，咁其实我觉得佢个题材都系冷门嘅， 嗯， 系啊，唔系咩？讲伤残人士同彬彬系咯，咁可能真系纯粹系即系好多原因啦吓，即系亦都系都可以话系翻拍自嗰套啊法国片啦吓， 系 《人生》 冇错， 一片多拍嘅其中一套啦，咁我觉得好多嘢加埋啦，系好多嘢加埋，咁亦都系系咪首部剧情片啊？ 系冇错， 首部剧情片香港嚟讲都算一个 I P 嚟嘅， 系啊，其实系都系算有个品质保证咯，系 啊，咁我唔知咪品质啦，你唔好成日讲到啲人系因为品质先得噶，其实因为一个名气啫， 系 即你见到哇嗰套嘢攞奖都去睇，其实唔系一定有品质噶嘛，咁你咪睇下套《月亮喜欢男》咯，即 系个品牌啊，系咪？其实 唔 I P 啦，即系只有样嘢，哇呢、這个金像奖呢套戏咩 Best Picture 咪去睇，咁其实唔一定好睇噶，喂，一个重点啊，都唔一定啱你睇啊， 系冇错， 哇！如果佢拍到实验电影咁嘅，咁你系啊，咁其实佢艺术成分好高，唔代表啱你睇啊嘛。咁佢哋习惯都系啲娱乐片，系咪 ？OK， 好，咁啊，好啦，继续啊，第二位，喂，第三位， 跟住第三位，孟买酒店。 哦， 系 有几多场咧？ 而家有54场。 哦，都有54。嗱，我想问啦，系咪啲场次长即系几多有几多场数系同个排名榜系咪全部一致嘅？一路落去都。 都可以話係， 其實 係 差唔多係噶啦， 英雄小丸子之外， 差唔多係啊， 係啊，係啊。 嗱，咁我只係話咧，香港嘅片商啊，係真係好捉得到，即係有幾人睇就開幾多場嘅，幾多院數呢啲咁嘅嘢啦。 嗯。 OK， 好就係咁，好快數埋佢啦，冇錯。 跟住第三啊，唔係 ，sorry， 第四位《女王歌姬大冒險》 嗯。OK， 好，即都有人睇。 係啦，31場。 嗯。哦 ，OK。 好，跟住第五位黑天后啊， 系哦，你话 Natalie Portman 嗰套 系 冇 错，女神调女，咁啊，其实我有飞，但系我都搵唔到嚟睇，即系都系属于难搵嘅，都属于，但系又唔系难得过后街女孩，所以睇唔到我都，咁我因为今日选择咗睇后街女孩嘛，咁我出唔翻嚟，我入咗屯门睇，因为 我明嘅，即系啲位置都大家都系比较特殊。 辛 苦晒，辛苦晒。唔系喺一个旺区咁可以，就算走个隔篱院都唔系好远，呢啲好远嘅。 系啊， 系。 佢其实主要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啊，即系如果呢套黑天后啊，跟住就Element 啦 ，Element。 佢其实成个百老汇线嘅啫，同埋 AMC。 系啦 ，AMC 咯，即系鬼佬戏院咯，叫做有一场喺元朗。 百老汇线即系唔止百老汇电影中心， 系咪？有 movie， 即系咁而家都系嘅，啲鬼佬嘢，譬如喺 AMC 啊 ，movie 啲都联营住嘅，通常。 明白， 混埋 element 即都唔系如你一般香港下啦， 系啦，但系都疏嘅啲次都，即系场次都疏噶，佢唔系足。 嗱咁一定噶啦，老实讲 ，Little Forman 而家唔系嗰时咯，咩样啫？ 系， 你就系嗰时好即系吓，即系仲系好靓嗰阵咩？而家唔中女啦， 系啊， 但啲人話 睇佢就已經有少少唔得啦。 但又話呢套真係幾都叫唔好話叫 fans 向啦，你係鍾意佢睇就覺得 OK 囉。佢本身以戲論戲套戲就幾啲人話幾啲唔係一般正常文藝片嚟嘅，即係佢有嘢拍錯嘅、哦、即係麻麻嘅啫，即係個技巧麻麻嘅，係 即系你唔好谂黑天鹅啦，系嘛？ 系啦，唔好啊，完全唔系嗰啲 level。 我睇个故事大纲，好似都唔系冇嘢睇嘅，竟然系咁啊！ 唱歌咁咯，但系啲人话胶胶地嘅啲剧情。 哦，咁样。大家以为入去食烧鹅啊？点知系蔗渣系嘛？ 但系啲人话睇佢就有啲演技，咁你如果中意佢 OK 嘅 fans 向就。 哦，又系咁。 唔系 fans 向系讲一个演员啫。 系演员啫，演员啫。 如果你追星咁，你都中意啊 ，Little Fortman 咁啊，阿芬芬有冇谂住睇？ 开头有谂住，但系咧睇个画头又好似麻麻地喎， 觉 得。 哦。 O K O K 系。 咁会唔会佢个样麻麻地咧？因为 唔系个样又唔系好关事。 唔关事。 但系个感觉唔系几吸引咯。 哦。 O K。 唔知点解。 系咯。唔系因为大家咧成日都话希望这个杀手不太冷做续集啊。 哇！ 即係佢哋話，就算即係當翻個時間推移咁，因為之前我哋吹嗰陣 ，Little Fortman 都仲係咁噶嘛，即係你起碼最少你睇雷神嗰陣，佢都仲係咁噶，即係所以而家點解佢冇再出現啫？唔同一樣啦嘛。咁而家你仲想唔想睇佢再做翻這個殺手不太冷咧？咁就我就過咗個常備期啦，我就覺得有少少。咁即係當然都唔會啦，即係但其實大家成日都有咁嘅希望啊，路比桑真係拍翻嘅。咁當然已經係講到 Leslie Foreman 變咗好勁嘅殺手嗰啲，比殺神 John Wick 咁啦，梗係講緊，梗唔係講係好渣咁啦，係咯，繼承咗新嘅嚇 Leon 噶嘛，係咯。咁但係你而家仲想唔想睇咧？咁啊，另一件事啦，係啦。 哦。 好，好，快啲數埋啦，仲有咩戲？ 好。跟住第六位 P 風暴。 哦，哇 ，OK， 好。 喺度，都千八萬啦，而家。 有幾多場咧？ 七場。 七場 個位嚟嘅， 七場 ，OK OK， 系 七場都可以有呢個位， 系 咪我啲？因為其實其他都係全部得翻幾場嗰啲啫， 全部單數嘛，因為絕光曬， 攞曬啲，係啦，攞曬啲戲院噶啦， 係啊， 好，跟住第七位《閃亮人生》， 哦喺度， 係 即係法國嗰套， 你咪升咗咯，以前好似冇咁高嘅喎，係咯。 我而家票房500万啦，系啊， 唔计喎。 咁呢套系俾沦落人大 hit 翻系嘛？ 哦，可能 可能系会真系， 因为沦落人要睇埋呢套， 因为你冇得拣啊嘛，又唔想睇又跟住或者复仇者联盟都睇咗咯，我成两个礼拜冇戏睇，冇得睇套。 咁佢其实两间嘢系咪唔同发行嘅？ 唔同，完全唔同，完全唔同。 我觉得佢哋应该 crossover， 大家即 系 帮下咯。 咩系啊？呢个咩？咩捆绑式销售啊，一张 即攞票尾起码送爆谷啦，唔平都送爆谷啦，系嘛？ 系啊， 好齐两张票尾送个细爆谷咁样。 呢个套票啦，系咪啊？仲送爆谷呢？咁唔关事啊，大佬。 系套票系啦，冇错。两 套一齐啊买，咁样就 互相大件啦，两套就。 或者我送啲嘢俾你都得噶。 系 送张 poster， 两个轮椅人握手咁啊，得唔得？即系当然电脑 key 噶啦， 系 key 啊，黄秋生个头啦， 嗯， 咁得唔得？ 系 你加埋啲教授都得噶， 系 咪？ 系冇错 ，post 埋黑凤凰 ，OK， 套票啊， 系 冇啊，冇咁搞喎，咁但系咁就算啲人自己睇都好啦，我觉得有少少即系会睇埋呢一套嘅，我相信都 系啊。 我有可以數埋啦，繼續數埋。 跟住第八位，《櫻桃小丸子》大電影《大夜與參山》， 你懂嗎？ 呢套先勁啊，大佬咁樣翻炒法都係咯。 137万啊，佢真係發達佬，我覺得真 係。係 啊， 俾佢攞翻鐵甲萬能俠咧 ，crossover 31万合 crossover 賣呢個惡魔人嗰啲咧上翻啊，我建議係啊。 係。 以前嗰啲啊，舊嗰啲啊， 系， 或者五超人咧攞翻初代咧，即系真系一号嗰时嗰啲剧场版咧，即系无面真人骑马，大家有冇睇过 啊？ 系，你睇过无面真人骑马？即系当然啊，边个有嘅？阿海姆有嘅吓。 哦， 第一号啊，你有冇睇过咧？冇咁，你要睇呢个无面真人嘅剧场版啦。 哦， 真系 rider 啦，骑马。 嗯。 吓，有直升机危险动作真人做吓，陈光华啊，系咪应该攞翻出嚟播下咧？呢啲系咯。 系啊。 嗯，系咯。好，小丸子竟然開咗個先河啊！可以攞翻啲咁舊嘅劇場版， 系咯。咁啊，龙珠又播啦，播翻最旧嘅剧场版啦，好冇？ 唔系、哦，我谂谂下，播呢个泰国蒙面超人都可能有人睇。 系咪男版超人啊？定系 蒙面超人？要唱翻嗰首流拉啊！ 都有人睇嘅， 系咪中国超人都得啊？笑死！ 中国超人李修贤啊嘛， 系太阳甲啊嗰招，系啦。 嗯， 好， 好星星王啊， 系喎，星星王， 咪游鬼子啊嘛，攞翻晒 笑片系啦，都同一个导演嘅三套， 系啦， 咁啊， 诶， 中国超人 系， 系 错，系咯，即系好多嗰啲怪戏噶嘛，其实以前反而有嘅， 系啊，系啊， 而家冇啫嘛，系咯。喂，好啦，快啲数埋啦。 好，跟住第九位，我的五部男朋友。 系系系，有冇特别？ 冇乜， 冇乜。 好嘅，我快啲数，快啲数埋啦。 第十位，在地下城寻求邂逅，是否搞错了什么？猎户座之战。 嗱，要讲嘅呢套第一 场嘅。 第一留意，佢系破咗最 咩嚟嘅？呢套咩 嚟嘅？ 香港纪录嘅，佢系香港史上最长片名。日本动画， 日本动画系咪？ 系， 但系唔知咩嚟噶，你哋要解释啊。简称地下城。 我就系知有套咁嘅嘢，我都唔知做乜嘅。 咁我都叫做睇过 TV 版嘅吓。 啊？ 系有 TV 版嘅呢套嘢本身吓，应该 做乜胶嘅咧？ 哦， 做乜胶嘢嘅咧？ 哦，咁冇嘅，本身呢套都系其实唔系好出名嘅嘢嚟嘅吓，只不过咧佢入面嗰个叫做女主角啦吓，咁。咁咧就被稱為神奇藍絲帶啊嚇，咁咧就有一個特點就係佢嗰條藍絲帶就掛喺個心口嘅下邊啦，咁啊托住個胸咁啦嚇，咁啊永遠都唔跌嘅，唔知點解嚇。 哦。 咁當然啦，佢 唔係掛住係嘛，嗰個係直情束住啦係嘛。 是但啦嚇。 唔係束住喎，佢係托住個胸喎條帶嚟。 係啊。 係咯，托住咯，係咯。 O K。 唔係，其實你好似嗰啲韓國嗰啲啊嘛，嗰啲衫咧， 土兜咁樣係嘛？ 唔係有啲韓國嗰啲古裝，佢嗰條腰嗰位喺個胸下邊噶嘛 ？OK， 係都係嘅。 係咪咁啊？ 係咁 啊。 嗱， 你當係咁啦，係咯。 咁總之咧，基本上成套嘢。 我覺得重點喺呢度。 係，當然個重點就喺呢度啦，因為嗰陣時好多人 cosplay 都係因為呢個女主角咁樣而 cosplay。 咁真人咁啊，捉住有冇用嘅咧？ 應該會跌落嚟嘅。 應該係會俾個波遮住咗個藍絲帶係嘛？ 都有可能啊。 係咯。啊。即係唔會嗰啲就 AA 嘅咯喎。 係。 係咯。係咯 ，AA 級咪唔會咯，冇嘅嘛，因為係。係。 嗯。好。咁啊， 好，咁點？ 呢套嘢都係普通啲冒險故仔嚟啫，冇乜特別嘅。 冒險故仔都冇乜特別嘅。 嚇嚇，唔 係。總之大點就係個戲名長同埋藍絲帶 ，OK 得。係 啦。 藍絲帶喎呢樣嘢，大佬喺香港好。 藍絲帶托胸係啦， 或者。藍絲帶好罩忌喎，大佬。 係。 會唔會改黃絲帶嘅咧？好似啊。 誒，如果咁樣嘅話，日本有個電影獎又係叫藍絲帶咁咪。係 咯。 好大劑。 好大劑啊，係啊，千祈唔好攞嗰個獎啊，係啊，係，係咯， 好， 係咯，好， 冇啦， 好， 有冇啲新獎喺下邊？喂，咁其實你頭先噏過幾套都未有啦，《後街女孩》同埋呢個飛頭，飛頭唔係正式做，唔係優先，係 啊，唔 係 優先放，但係 OK， 仲飛頭冇啦，但係後街冇嘅，因為場數太少啊，唔入榜嘅， 少到又唔入，係 啊，少到直頭唔入， 估唔到啦。 咁但係我哋仲有兩套戲嘅，不過就唔係科幻啦。咁啊排十一嗰套其實係新上嘅，就叫《太陽的女兒》啊。咁啊講戰場嘅女嘅僱傭兵，咁係玩呢咩庫爾德斯坦入面有啲嘅極端恐怖分子啊，進行種族清洗，入面就訓練咗一隊女戰士得唔得？跟住有個女嘅記者去到現場啊報道，又要揾翻自己俾人挟持住個仔咁啊，跟住就最後係個目標為女性生命同埋自由豁出佢嘅一戰。咁啊文藝片嚟嘅，大家記住啦，千祈就唔以為我講得咁精彩，文藝片嚟嘅，文藝片嚟嘅得唔得？係啦， 係。 我以為都有。都女恐怖分子又成咁都唔打翻都嚇， 係啊，唔打又打，即係打又打咁啊，頭尾咁樣咯，即係好慢嘅節奏咁啊，好多。 其實佢係放下炸彈咁嘅啫，係嘛？ 係咁，我估佢都有開槍， 有 開槍鏡頭， 我睇 trailer 佢應該係咪剪曬啲動作場面喺度？因為我睇 trailer 好多動作場面。 係啊，啲人就話係睇曬啦，你嗰度最多多咗一分鐘咁咯。 係咯， 即係阿 sa PTU 唔通你預佢會打咩？係 啊，係啊， 即 係呢啲啦。 咁啊，太陽的女兒咁樣嚇，但係都守住十一位啊。咁你 頭先冇講咁呢台咩戲啊？咩國家？ 其實我唔知，因為佢又有好多個啲應該我估係可能係荷里活啦，因為佢又有法語，即係富德。 富爾德 語 阿拉伯 語片嚟嘅， 外語片外語片，即係我估係英文底咯，可能大咗。 唔係啊，即係意思係對荷里活嚟講係咪外語片啊？ 啊，咁啊係啊，可能係，可能係啊， 即唔係荷里活片嚟嘅。 係啊，英文片嚟，我覺得係啦，係啦。咁另外仲有套咧抽獎張相嘅啫，因為原本即係我哋發行有個 list 啦，就原本得四套戲上嘅啫，但到臨到禮拜四咧，突然間有一套咧就嗰啲叫搶集，攝咗幾場。咁啊，接幾場啊，反而都多過咩喎？都多過後街女孩，起碼入到榜。就喺邊咧？榜尾一入榜尾 ，OK， 就尾唔到最尾，去到尾二29位，叫狗眼看人心。咁啊咩嚟咧？國產我哋可以話叫文藝片啦，就講啲狗遭遇又睇到唔同社會啲人嘅一啲脍炙人口嘅事咁樣啦。咁有印尼黃女。王啊，系啊，严厉，王女安吉沙，唔识沙溢啊，应该系啦，唔识国内片、国产片，咁但系佢咁样摄法咧，都俾佢摄到，摄下摄得多，个场次就都起码又上到榜啊，咁样。 点解你话系狗嘅？ 因为佢同狗嘅，冧住啲宠物，即系狗。 咁点解会有人嘅？我问。 唔系，佢文艺片嚟嘅，即系人嗰阵时啲狗可能有啲 case， 啲狗啊俾人虐待，咁跟住可能啲狗啊走失咗，跟住又搵到啲主人，咁几个单元串埋。 武侠啊？ 唔系狗仔片嚟嘅呢套。 你当文艺片啦，即系用狗嘅角度切入啦。佢 狗会唔会有自己讲嘢？ 唔会，佢唔系人嘅。 我即係頭先你講嗰扎人唔係佢哋幫啲狗配音， 嗰啲係演員嚟嘅，係 演員喎，幫啲狗配音嘅。 咁啊叫狗眼看人心，咁我估係咪華爾國內？ 係國內片嚟 嘅，同期上啊，應該係嘛？ 唔係，之前我見過有套咁嘅戲㗎啦，應該都唔係好收得嘅戲嚟嘅啫。 咁啊， 直頭我聽個名都唔想睇啦。 即係啲 題材咩？你以為得嘅咩？ 唔係啊，我都話唔得，但係我唔知會上到喎，咁都上。 即係我意思，即係嗱，呢個題材西片、日本片就成日拍嘅，即係你啲動漫小 Q 都將會拍成香港版添啊！係講唔講得㗎呢單嘢？唔係秘密嚟， 上網睇到啫嘛，我上網見到嗰啲， 仲要 係 任達華主演嘅，唔係扮小 Q 啊，即係做個人啊。 落下有梁咏琪啊、楊采妮咁嘅卡士嘅嗰套，上網有啲資料。 嗱咁，但係我都問問地嘅，但起碼杜文響小 Q 呢個朵都有翻 朵勁咯，咪咯。 係。 咁你都好多啊！你日本拍好多啲乜子乜物。 你貓之前貓之咖啡啊，咁樣幾嘢啊，係啦，咪咯。 但貓之咖啡就未至於係去到呢個程度，我揾嗰啲係拍到好似動物奇趣錄，或者好似啲 Legend of Graphic 咁成影住只嘢嗰啲咧。咁你呢啲你華語咧就？即系唔拍唔到嘅，我就觉得唔好意思啊。 系 啊，即系我都话咧，有几样嘢难噶嘛。即系你校园又难啦，就运动片又难啦。即系其实应该咁讲，你华语片咪嚟嚟去去都系得几个片种噶嘛，其他片种佢都拍唔到噶。 嗯， 系咪？咪嚟嚟去唔系警匪爱情走唔甩嘅鬼咁都冇啦，都仲有咩？ 无厘头喜剧都少咗好多啦，系咯。 喜剧都唔识拍啊，而家啲人 系咯。 喜剧同鬼都开始唔识拍啊！你死唔死啊？ 系啊， 咁你仲讲呢啲从来都未得过嘅，咁我呢啲边有得噶？你系要试咁系 good 嘅 ，nice try 嘅，但系即系我谂你要掌握到一个高啲嘅技术啊，要拍呢啲嘢，其实唔系个题材啊，你拍呢个题材，你一定影得好靓噶。 嗯， 你谂下你影动物纪录片，你影到好衰咁，好偷拍咁，啊枪版咁，咁得唔得？ 就唔得啦。 好靚㗎嘛，人哋影嗰啲咩紫乜物語係咪， 嗯， 森林都嘩影到好似惠州好似幾靚咁㗎喎，咁你去到現場睇可能其實唔係咁靚，佢捕捉得靚㗎嘛，係咪，即係你有諸殺咁樣嘅拍攝，咁你咪可以拍校園片囉。係。佢唔係校園片啦，但佢有影學校，但佢影咗出嚟同你一般嘅香港片係唔同㗎。係 冇錯。 唔係話佢扮到好似日本學喎，佢又冇喎，間學校咪都係咁喎。 嗰啲人都係著香港校服㗎，佢冇扮曬，冇專登整套日本校服俾你著，但係佢唔知拍咗出嚟咧係唔同你平時嘅，咁你要有咁樣嘅拍攝，咁你就可以挑戰下校園片或者係呢啲校園片或者 同埋原來我識有個朋友，原來佢有份喺嗰度開工係做學生嘅，跟住之後我哋啲 friend 個個都 嚇。嗰度喺邊度咧？ 自殺咯。 自殺裏面有份演出做學生， 學生但係佢年紀已經係28歲㗎啦，係啦，佢都可以將佢拍到似學生，係啦。 咪仲要係男人啊？你講緊？ 係啊，男人嚟啊，係啊。 係女啊，大佬。 係啊。 嗯，好嘢㗎，真係好嘢㗎，但咪唔睇咯，結果就冇嘢。即係你諗下係咪你拍得好就得？你拍得好，佢都要入場先知你拍得好啊。 係啊。 佢都唔入場，因為啲戲唔使睇啦。嗱， 同埋 我係首部劇情嚟噶，頭先都話首部劇情已經係一個 IP 啦。你又冇星，你冇黃秋生啊？ 冇， 咪咯，講完啦。OK， 好，好啦，咁快啲數埋啦，有冇榜尾？有冇咩快啲完啊？ 冇啊，呢度已經尾二啦，最尾個榜係咩啊？哦，天翼反擊戰地球起義啫，係啦，兩場。 正常啦，呢個題材又係死梗嘅，即係你講到咁大，但係又。冇都其實都冇嗰啲特技俾佢咁，係啊，即係我哋係梗係覺得喂，咁咪特別咯，即係佢你開呢個題，但係用一個特務片咁樣嘅咁嘅，即係好似無間道咁嗰種特務片喎，唔係詹士邦嗰啲，唔係特工片喎，係真係特務啊，點樣通消息大家咁樣嚇啊？原來後邊係計上計啊，咁呢啲嚇，即係其實係邊個先係邊邊啲人啊？咁到最尾係大，即係同你玩個大 twist 橋啊咁。咁呢啲其實係啊，真係可以冇特技都拍到咁，但係佢哋唔中意睇啊嘛。 嗯，係啊， 係咪？係咯， 係 咯，咪講完咯。咁香港就係咁狹隘嘅啦。 喺補，你講喺補一補啊，即係九眼看人心嗰個咧，佢內地上咗佢個票房咧，原來好低啊！佢票房即係內地咁大個市場都係得千幾萬嘅啫，所以就呢啲片都真係啊，小心小心啦！呢啲片 唔係，我覺得內地拍動物片又只有一個題材啊，就是、動物美食電影啊。 係 ，OK， 明白。 係點樣煮貓煮狗果子嚟哇？係咪？ 係 蛇羹係。 低俗喜劇係嘛？廣西野味宴係啦。 你話講咩話？ 廣 西低俗喜劇啊！廣西野味宴啊！ 哦，廣西。 廣西野味宴係 啊。係啊。 嗯，係咯。 好。 你用呢個題材拍動物咧，掂啊？ 係。好。 即係將動物同埋食神撈埋。 係。 係啦。咁佢哋就要去物色一啲咧，即係靚嘅狗，其實係做咩咧？就整呢個狗仔波咯。 係。 即係佢搞到呢間寵物店咁可愛嘅嗰啲狗仔，即係你就揀一隻做乜嘅呢？唔係翻去養喎，即刻落鍋。 嗯。 哇！呢隻夠曬亂玩啊！係。係咪？即係你啲狗仔又唔識死喎，以為啊揀我啦，揀我，佢從佢個眼睇啊嘛。 嗯。 係。係咯，我真係好想入到呢間大酒店啊！做乜嘢？原來俾人食嘅入到去， 真係大酒店啊！ 係啊， 佢唔知喎，佢仲以為。仲以為咧，佢嗰啲同類咧過去咗嗰度唔翻嚟，其實係梗係好食好住啦。 係， 係咪？係咪從呢個角度係好另類咧？ 係啊，結果要全部去制曬五臟廟啦，最後係。 咁呢個我驚你成日會震驚啊！全世界，如果你夠膽拍啊，震驚荷里活，分分鐘俾一個最佳外語片你啊，信唔信咧？ 冇錯，夠膽拍嘅話， 揭露呢個人性幾有幾醜惡嚇、啊！你竟然係嘛？咁樣嚟食啲咁可愛嘅小動物係咪？你拍呢個咧就唔同啦，係咪？我建議一下啦，即係如果大家想向呢個挑戰一下動物電影，不妨諗諗佢就唔好拍啲咩導盲犬小 Q 啦，係咪？係拍狗仔煲小 Q 啊！即係個封面嗰隻狗就好 Q， 但係一隻眼係打咗兩個交叉咁樣咧，即係 ham 咗啊！係 個包裝魚應該。 包裝住隔多頭， 好享受，好享受咁樣喺度浸浴， 可以浸緊温泉咁喺個煲度， 可以浸緊温泉，但隻眼打兩個交叉嘅嚇， 係 即係好似阿咩鬼太郎個老豆咁啊，又仲有個毛巾打個額頭添 啊， 係 啊係啊 係嘛？咁呢套嘢叫狗仔煲係咪？係咪？你知唔知啲人聽到咧煲仔飯咧覺得好恐怖嘅？ 係啊係啊係啊！ 哇！中國人個仔都攞嚟煲飯啊！ 係。 煲仔飯啊嘛，係 咯，冇錯， 係咯，咁你咪一拍啊，向呢個方向拍，真係啦諗。係，頭先你話嗰咩廣西乜鬼係嘛？ 咩廣西野味宴啊嘛，製作喜劇係啦。 係，我真係參與過真係大佬，我覺得好恐怖，好恐怖嗰件事。 係，明白， 真係好，好，咁大家諗下，係動物片加美食，係有得諗，好。 喂，有冇？冇啊。 好啦。 冇啦。 好啊，好啊。咁啊，以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因為你唔同嘅選擇。好啦，跟住嚟我哋講戲啊，唔需要聽古仔，唔需要穿橋，唔需要劇透者聯盟啲話咧，就即機。